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儿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如何教孩子读书？ 哎，老公 啊， 你别看手机了、这大放假的，你不能看点书吗？ 我，您管的是不是忒宽了？我这孩子又不在这儿，我也不用起什么模范带头作用，我这看会手机这。 哎， 啊， 你这想法就不对啊！家长呢，应该培养好习惯，读书要自觉从自己做起，比如我。 哎，对对对，您倒是看了，你看的啥书？ 你看， 啊， 阅读的乐趣。 但是那光看这些，那孩子还是不太喜欢看书，没发现吗？ 你得讲究方法呀，啊 啊，啥方法？ 啥方法？要不咱还是问问 AI 专家吧。 那问专家吧。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阅读是一个家庭的好习惯，全家都要坚持。不过让活泼好动的孩子喜欢阅读，还是要给他装造环境，讲究一些方法。 哎呦，是呀，专家，这不是求助您了吗？ 只要记住这两点，孩子一定会爱上阅读。 哎呦，哪两点呢？ 对啊，您给讲讲。 一，首先要鼓励孩子多读书，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段及其兴趣爱好，为孩子提供合适的书籍。二，提供图书后还要督促孩子读书，家长最好和孩子一起读书。 哎，可以可以， 专家说的这方法我觉得好用，嗯，咱试试吧。 对呀，从你开始做起啊。 哎嘿，得了。 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来了，收取课程费用时间跨度不超过3个月。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对课外体育培训中的场地设施、课程、从业人员、内部管理、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规范指出，课外体育培训是指面向7到18岁儿童青少年开展的课外体育指导、培养和训练活动。中小学可通过采购服务等方式引入校外专业人员补充师资力量。课外体育培训主体单次向学员收取课程费用的时间跨度不超过3个月等。本市新生儿的住院医疗费用可在院实时结算。为进一步减轻新生儿出生后在院期间可能发生的医疗费用垫付压力，市医保局印发关于婴幼儿医疗费用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自12月15号起，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的新生儿出生后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只需缴纳自付费用，无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现行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婴幼儿亲属需持孩子户口簿、出生证明等材料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后， 发生的医疗费用可实时报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前发生的医疗费用，个人需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后再手工报销。新政策出台后，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的，孩子出生六个月内可由孩子亲属向住院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实时结算备案并签订参保承诺书，实现住院医疗费用实时结算。备案需提供婴幼儿父母本市户籍户口簿、身份证等材料。小不点大世界藏语童谣光影剧场雪山的孩子来了，这是一个在开阔天地间带着人间烟火气的故事。在旖旎的光影之中，在沁人心脾的吟唱之间，我们将跟随扎西卓玛的脚步，绕开游客的热闹，用轻盈温暖的方式回到一个民族古早的源头，近距离领略藏地多彩风情和藏族人民的虔诚、坚韧、宽厚、忠诚。演出时间是明年的1月14、15、16号，地点就在天桥艺术中心多功能厅，目前还有320元最低票价。大型欢乐儿童贺岁剧2022卡库春晚大计划来了。假如春节无法来到，世界将会怎么样？当春晚大计划碰上不过年大计划，开启生肖罗盘的五色雪花被年兽破坏，五色雪花能量散落平行空间，时间正在流逝，雪花逐渐消融，童话世界危在旦夕。在卡库家族动画明星的帮助下，小巧酷虎踏上了一场险象环生、爆笑不断的拯救新年之旅。演出时间是明年的1月22号，地点就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150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如何提升高中教育的教学水平呢？最近教育部发文称，到202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要超过92%，重点加强县域高中的办学水平。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能够完成义务教育，每个学校都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招生，一些班级人数突破了80人。在特定的时期里，学校持续扩招确实能够解决学位不足的问题。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的需求，取消大班额，注重个性化教育成为大势所趋。那么如何改善高中的教学质量，留住年轻人才，更好地做到因材施教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中国教育在线副主编江爱平。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在线的副总编江爱平老师，欢迎您江老师。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啊，我们看到教育部等九部门呢是发布了“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的一个行动的计划。这个计划当中就提到了呀，到2025年，县域中学的整体办学水平呢要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另外呢，要统筹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推动全国的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那首先您怎么看全国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92%的这个比例啊？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那为什么文件当中也特别强调要提高县域高中的一个办学质量呢？ 纵观来看哈，从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40多年，高考实际上重启也40多年，我们基本上整体的这个基础教育和整个的教育体系的质量都有了大幅的提升。从原来的说打破这个文盲率，要让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接受教育的机会，到后来9年义务教育制，还有咱们实际上能看到高中教育如果达到92%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基本普及的一个状态了，就说明我们整个国民的基础教育水平以及文化素养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么这种提升实际上不光是我们国情国力的一个表现，是我们

起到一个中间的台阶作用，那我想可能这个帮扶的它的指导性的意义会更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知道哈，很多的这个帮扶后续它的这种支援都是通过信息化的手段、网络化的手段。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问题，这个校长走了之后，这些电脑、这些信息化云的平台，县中的这些老师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支撑或者是运营。那这个工作是不是县里面的教育局或者省里面可以真的把它统起来，让我们前期在帮扶过程中去搭建的这些平台，有的这些应用可以长期有效的为后续他的教育教学去提供支撑和服务，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加强的，避免一次性投入，然后等人走了以后所有的设备荒掉啊。我想可能从信息化的手段来讲，后续长尾的去进行帮扶还是非常有效的。除了我们说教育教学，实际上对于学生去打开他的视野，了解东部的情况也是非常有用的。 是的啊，也就是说有一个衔接和有一个接续性啊，这样会会更可持续更持久。那么教育部还提出啊，要实施县中标准化建设的一个工程啊，其中也提到原则上说常住人口50000以上或者是初中毕业生2000人以上的县都应该建设一所普通高中。那其实我们也熟悉这样一句话啊，就叫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其实说到县域高中的标准化建设工程啊，也要严格学校建设管理的这个经费，严禁超标建设一些豪华的学校。那您是怎么理解标准化建设的啊？像这种县中它的标准化建设应该包含哪些维度的标准化呢？ 我想这个标准化呢，我们实际上可以看一下我们邻国日本。日本它的学校都是标准化的，比如说一个学校无论是在省会还是在下面的学校，那整个他的教室、他的教学资源、他的活动场所、他的教学设备实际上都是趋同的、类似的。这就会让整体我们无论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还是教师实施教学的角度，还是学生的感受角度，认为我进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接受一个很好的教育，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环境。同时呢，对于老师来说，他在不同的地方教学，他的场景和环境都是类似的，他实施教学也会更相对更方便。那这是硬件层面的。那从软件层面上来说，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师资配比，我们的这个师资培训包含好的老师的配比啊，这个实际上从软的层面来讲也是需要考虑标准化的。我想可能只有这样的标准化真正的运营起来，同时把师资配比的这个它对应的师资的待遇，比如说这个老师从省会进到县中，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额外的补助，让这些老师愿意在相对这个比较偏远、生活不是太方便的地方愿意沉下来真正的去进行教学，提升当地的教育教学质量。这些事情实际上我们可能要宏观的、结构化的去进行考虑。那最显而易见就是硬件了，不要硬件有太大的这个差距和差别。 是啊，硬件上的这个标准化，同时软件上也应该能够匹配得上。那么我们其实经常能够听到叫集团化办学啊，也能够看到呢，有一些班级人数很多，像60-70人的这种情况，可能也不在少数，在一些地方。那么这次教育部的文件就指出啊，要消除大班额，有效控制大规模学校，全面消除56人以及以上的大班额。说呢，普通高中新入学年级的班额不得超过55人，新建普通高中学校的规模呢不得超过3000人。其实怎么样给这个大班额来消肿啊，一直是教育部门和家长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实际操作起来困难有不少。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大班额的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循序渐进的来消除大班额，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呢？